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课本请翻到15页。讲义请翻到讲义10的第二页。彼或不定，或邪定，流转极长，生死苦。上次讲解解甚深意，密意不萨，以颂文重宣圣义谛无二相与离言相义理的重要性。对于探理甚深以及显直过失中的能生细论师，这两科已经讲解完毕，现在开始讲解流转生死师。彼或不定，或邪定，流转极长，生死苦。心二显直过失分成三科，这是第二科，人二流转生死师。渔夫由于不见离言法性而流转生死的过失，彼或不定或邪定，一切有情可以分成三句，对于三句有情有不同的解说。在这里先略说，后面再引用原册书来详细的解释。三句就是一正定句，这个是已经证悟者，他必定出离生死。第二是邪定句，这是毕竟不证悟者。第三是不定句，这是不决定者。如果遇到佛法的因缘，便有可能证悟出离生死。如果不遇到这种因缘，便不能够证悟，也就不能出离生死。彼愚痴众生，或者是属于不定句众生，或者是属于邪定句众生，流转极长，生死苦。这些众生如果不努力学习佛法，在依法修行，便会长久在生死苦海中流转。好，我们现在看讲义10的第三项，流转生死师。言彼或不定或邪定，流转极长生死苦者，为彼渔夫愚痴力故，便于三种有情句中，或在不定句，或在邪定句，流转极长，分断生死三句之处。经文说，彼或不定，或邪定，流转极长，生死苦，是说为彼愚夫愚痴力故，彼愚痴的众生由于无明力量的障碍，没有出世间无分别智，未能证得真如实相，也不能了知离言法性， 便于三种友情剧中，众多的友情有相似的特性，我们把它合在一起就称为剧。在正定剧、不定剧与协定剧三种友情剧中，或在不定剧，或在协定剧。正定剧友情，它已经得到了出世间无分别智，已经证得真如实相，已经能够了知离言法性，所以必定出离生死。所以这里说的愚痴众生，就是属于三句中的不定句或者是协定句。流转即常分段生死三句之处，这些愚痴的众生因为未证真如，所以未能出离分段生死，因此在生死轮回中常时流转，相续不断，继续受苦。然此三句诸说不同，对于三种友情句，在佛教不同的宗派也有不同的解说。萨婆多宗自有两说，在一切有部中有两种解说。一，依极意门论有三句众生，这第一种解说是依极意门论来解说三句众生。极意门论是舍利佛尊者所著作的论书，是一切有部的七部根本论中的一部。一，邪性定句，为成就五无间业。第一句友情是属于邪性定句，这一类友情造作了五无间业，因此称为邪性定句。根据大毗婆沙论，五无间业就是一害父，二害母，三害阿罗汉，四破和合身，五起恶心出佛身血。为什么称为无间呢？第一个原因就是说，五无间业它是属于顺身受业，就是说在现在身造作了这五种恶业，不间断的下一生一定要受到这五种恶业的果报，所以说它是无间。第二个原因是说，这五种恶业的果报一定是感生在无间地狱受果，所以称为无间业。据舍论说，在此地狱受苦无有间断，所以称为无间地狱。也有论书说有四种原因，所以称为无间地狱。第一种原因是去果无间，就是我们前面解说的，在现在这一生造作了无间业，不间断的下一生必定去向无间地狱受果报，所以叫做去果无间。第二种原因是受苦无间，身在此地狱期间 苦苦相续啊，没有间断，所以说是受苦无间。第三种原因是寿命无间，身在此地狱的期间，你的寿命不会间断。如果在这个地狱死了以后，你立刻活过来，继续的受苦，并且一定要受完果报，才会离开无间地狱。小圣说，身在无间地狱，寿命是一劫。大圣说，无间地狱的寿命是根据你的罪业而决定的。如果你造作的无间的罪多的话，就可能受超过一劫的果报。这个是寿命无间。第四个原因是身形无间。无间地狱纵广有84000由旬，进入无间地狱，不论地狱中人数多少，每一个有形的身形都是遍满无间地狱受苦，所以叫做身形无间。另外，五无间业中最重的业是属于破和合僧，因为僧团有传承佛法的作用，破坏僧团就会使令佛法灭亡，所以罪业最重。不过你们可以放心，因为居士是不能破和合僧的，只有出家人能破和合僧。然后呢，是出佛身血，再来是杀阿罗汉。佛与阿罗汉是属于功德田，他们能够教导众生出世间法，能够给予众生慧命，所以比世间的父母给予众生生命为重。再次呢，就是害母，最后是害父。父亲与母亲都是属于恩田，而母亲给予的恩养比父亲为重，所以害母就比害父的罪业要重。二，正信定据，为成就学无学法。第二句有情是正信定据，这是已经证得圣道的有情，学位就是小圣的初果至三果，大圣的初地至十地。无学位是小圣四果阿罗汉，大圣就是佛的果位。这些有情必定出离生死，所以是属于正信定据。三，不定据，未为成就于有漏法即无为法。第三句有情是不定据，他如果遇到学习佛法的因缘，而且肯学习，就可能成为正信定据。如果没有这种因缘，就可能成为邪信定据。所以是不决定出离生死。成就于有漏法，是指没有造作五无间业 而造作了其余的有漏的善业与恶业的有情，成就无为法。这是指已经开始学习佛法，并且依法寻求证悟无为的真理，但是还没有证悟的有情。好，这个是属于不定聚有情。是名三聚之性。在极意门论中，这个知字是个字字，就是是名三聚自性。以上这三种有情就是三聚有情的自体性。借着邪性定聚，一界少分，为欲界；正性定聚，三界少分，不定聚一耳。借着就是从三界的分布来分析讨论三聚有情。邪性定聚，一界少分，为欲界。邪性定聚是造作了五无间业的有情，只有欲界的有情会造作五无间业。色界与无色界的友情是化身，他们没有父亲与母亲，所以不会害父害母，并且色界与无色界的友情也没有嗔心，所以也不会害阿罗汉及恶心出佛身血。另外此二界的友情是属于天趣的友情，佛不允许出家，所以他们就不可能破和合身了。正性定聚，三界少分，成就圣位的正性友情在三界中都有一部分。不定聚一耳，不定聚的友情也在三界中都有一部分。去者邪性定聚，一去少分，为人；正性定聚，二去少分，为人天；不定聚，三去全，为地狱、旁生、恶鬼；二去少分，为人天。去者就是以五趣的分布来分析三聚有情。邪性定聚，一趣少分，为人能造作五无间业的唯有人趣的有情，其余趣的有情造作了相似的业不得无间罪譬如只有人趣的有情父母的恩养最重，所以害父害母是属于无间罪。那譬如说动物它把它父母咬死了，那个不得无间罪。佛只允许人趣的友情出家，所以其余趣的友情不能出家，也就不能破和合身。害阿罗汉及出佛身血，是指在人趣的阿罗汉及佛视线的生命体。只有人造作了这种业， 得无间罪。好，譬如说只有人杀人才会犯不杀生的根本罪。好，人杀狗虽然有罪，但是不是犯不杀生的根本罪。正信定句二句少分，为人天。甚为有情，唯生人天二趣，不生三恶趣。不定句三趣全，为地狱旁生恶鬼。这三趣的有情已经不能造作无间业了，他们又不是甚为有情，所以是属于不定句有情。二趣少分，为人天。人趣有情，未造作无间的罪业，也没有证得圣道者，是属于不定句。在天趣的有情，没有无间罪。其中天趣有情没有证得圣道者，就是属于不定句有情。这个是依照极义门论来解说三句有情。二，依施舍足论，一切有部的第二种解说是依大迦多衍那尊者，就是摩诃迦旃延尊者所著作的施舍足论来解说。我在大正藏的施舍足论里头没有查到下面的文，但是呢，在大毗婆沙论第186卷中说施舍足论有下面的说法。邪性定句为五无间业，若彼因，若彼果，彼等流，彼亦熟，即成就彼法普特迦罗。邪性定句是以造作了五无间业为自性。若彼因就是指五无间业为因，若彼果就是指无间地狱是果，彼等流是指无间业同种类的极重不善业。譬如说你去劫夺出家人的财物，或者是说去破坏寺庙，或者你去污染阿罗汉尼，这些重大的恶业都是彼等流。彼亦熟，由这些类同于五无间业的恶业为因，所得无间地狱为亦熟果。或者说彼等流是指等流果，彼亦熟就是指亦熟果，即成就彼法普特迦罗。这是说造作了五无间业及彼同类罪业的友情，与得到无间地狱果报的友情，这些都是属于邪性定句所摄。正性定句为学无学，若彼因彼果，彼等流，即成就彼普特迦罗。学法如同前面说的，就是小圣的初果至三果，大圣的初地至十地。无学法就是小圣的阿罗汉，大圣的佛果。若彼因是能成就学法与无学法的因，若彼果是所成就的果位。 彼等流是由成就学无学法等流而出的种种功德。譬如说天眼明、宿命明、漏尽明等都是属于彼等流。成就彼普特迦罗就是成就了学与无学法的众生，这些都是正信定居所设。无定句为诸语法，若彼因彼果彼等流彼亦熟，即成就彼普特迦罗。诸语法就是既非五无间业又非学无学法的其余诸法，彼因能成就其余诸法的因，彼果是所得的其余诸法为果，彼等流因与果相似是等流。譬如善因得善果，恶因得恶果，这是等流，或者说是前世杀人令人短命，那么今世感得自身短命，这个也是等流。彼亦熟由造作业因所感得的亦熟果，譬如杀生为因所感得的地狱果报体就是属于亦熟果。即成就彼普特迦罗，成就了其余诸法的有情都是由不定句所设。是名三句之信。以上说明三句有情的自体性。戒者如前，从三戒分部来说明三句有情，就如同前面极意门论所说，那么此处就不再解说了，可以参考我们前面的解说。续者邪性定句，二趣少分，为地狱人。续者以五趣的分布来解说三句有情。邪性定句，二趣少分，为地狱人。施舍足论所说的邪性定句含摄了五无间业的因与果，所以包含了造作五无间业的人与受无间地狱果报的地狱有情，这个与极意门论不同。正信定句亦二趣少分为人天，正信定句的有情就包含了人趣与天趣的圣者。无定句二趣全为旁生恶鬼，三趣少分为地狱人天。不定句有情包含全部的畜生趣与恶鬼趣有情，因为他们不可能成就无间业的造作，他们也不是学与无学位的圣者，所以是不定句。又包含地狱的一部分，这个就是指不是得到无间地狱果报的其余地狱的有情。人的一部分指没有造作无间业也没有证得圣道的人。天的一部分是指未证圣道的天趣有情。这是一施舍足论来解说三句有情。那么这以上两种是属于一切有部的解说。一经部中如活沙论186云，譬喻者说无间地狱乃至有顶皆有三句。 比说波涅盘法名正性定句，不波涅盘法名邪性定句，不决定者名不定句。依照经部中，经部中呢有不同的见解。在《大毗婆沙论》第186卷中说，譬喻者说，这个譬喻者又称为譬喻师，也就是经部师。这个经部的始祖呢是鸠摩罗多，他造了九百论，当时的人呢就譬喻他如日出照明，能够引导世间，所以就称他为譬喻师。或者是说他造了玉蛮论，所以称为譬喻师。无间地狱乃至有顶皆有三句。有顶在此就是指无色界的非想非非想天，是有漏三界之顶，所以就称为有顶。无间地狱是在地狱的最底层，所以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三界五趣的有情趣中都有这三种有情趣。为什么呢？因为经部师对三句有情的定义与有部中不同。比如说波涅盘法名正性定句，波涅盘法者在瑜伽师地论的解说就是有三圣菩提无漏种子的有情。不波涅盘法是缺少三圣菩提种子的有情。如果要这样解说的话，就没有办法解释什么是不定句有情。那么我们就照下面这样解释。正性地具有情是有三圣菩提种子，并且已经听闻正法证悟涅盘的有情，这个是波涅盘法。不波涅盘法名邪性定句，邪性定句有情就是没有三圣菩提种子的有情，不论他闻法不闻法都无法证得涅盘，所以他是不波涅盘法。不决定者名不定句，不定句有情是有三圣菩提种子，但是尚未能听闻正法并且依正法修行的有情。如果他能够遇到善缘，能够听闻正法并且依法修行，就有可能证悟涅盘法。如果不能遇缘听闻正法依法修行，也就不能证悟涅盘法。这个是我的解释，不知道合不合于经部中的解释。经一大圣略有十门，现在依大圣所说三句有情可以依十门来分别，且依十地论判十地经五门三句。在十地经中说第九地的善慧地菩萨能够如实了知众生的三句相，然后在经文中以五门分别来说明三句有情相。这个十地经就是华严经的十地品，天亲菩萨造了十地论来解说十地经，所以在十地经论中就有解说这五门三句。论曰： 众生三聚行，稠林差别五种。稠林就是说众多的树木聚集在一起成林，难知这些树木的数量，所以就引申为众多或者是难知的意思。在《十地论》的第十一卷中说，三聚众生的差别众多，大略可以分为五种来解说。一，有涅槃法，无涅槃法，一相定差别。如今是菩萨如实知众生三聚，正定相、邪定相，彼此二不定相故。第一门解说是以有三圣涅槃法种子一相决定解脱，与无三圣涅槃法一相决定不解脱其中的差别来解说三聚有情。如十地经中说，第九地菩萨能如实知众生是属于三聚中的哪一聚。正定相是说众生是定性声闻，或者是定性独觉，或者是定性菩萨种性。邪定相是说众生是没有种性者，离此二不定相故。众生不是以上两种，而是属于不定种性者。这是第一种解说。另外第二种解说呢，就是将有涅槃法解释为能成就佛的无上菩提，无涅槃法就解释为不能够成就无上菩提者。如此则正定相就是指定性菩萨必定能够成就无上菩提，邪定相就是指无种性的有情，或者是定性声闻、定性独觉，与具有声闻独觉二种种性的不定种性者，因为他们没有菩萨种性，所以必定不能成就无上菩提。不定相就是指同时具有菩萨种性与二圣种性者，如果能够遇到大圣法则能成就无上菩提，如果不能够遇到大圣的因缘则不能成就无上菩提。这是第二种解说。另外还有第三种解说法，就如同前面我们在经部中的解说。这是第一门分别。二，善行恶行因差别。如今正见正定相，邪见邪定相，离此二不定相故。第二门解说是从善行与恶行的因的差别来解说三聚众生。十地经中说，正见正定相，善行的因是正见。正见在这里就是指能够接受佛说的因果的道理，正知善因得善果，恶因得恶果的道理，这样就会止恶扬善，造作善行， 这是属于正见正定相。邪见邪定相的邪见，就是指波无因果道理。既然认为没有因果，如此则作恶不足以恐惧，作善也认为没有好处，这种众生于是就容易造作恶行，这是邪见邪定相。离此二不定相，这一类众生既不知佛说的善恶因果的道理的正见，也不知波无因果的邪见，那么这一类众生就是属于不定相。这是第二门分别。三，恶道善道因差别，如今五逆邪定相，五根正定相，离此二不定相故。第三门解说是从恶道与善道的因的差别来做解说。在实际经中说，五逆邪定相，这个五逆就是五无间业，这五种恶业是极端的罪恶，所以称为逆。造作了五逆罪业，决定堕入恶道，所以是邪定相。五根正定相的五根，就是指信净念定慧五种善法，这五种善法能够升起其他一切的善法，所以称为五根。能够培养五根，能够造作善业，就决定会入善道，所以是正定相。离此二不定相，就是既没有造作忤逆的罪业，又没有培养五种善根，这一类的友情或者会入善道，或者会入恶道，并不决定，所以说是离此二不定相。这是第三门分别。四，外道声闻因差别，如今八邪邪定相，正位正定相，更不作故，离此二不定相。第四门解说是从外道与声闻的因差别来做解说。在实地经中说，八邪邪定相，什么是八邪？八邪是与佛教的八正道相反的八种见解。第一种是邪见，就是不信因果，并且认为没有真实的解脱法，也没有真实的解脱功德，这一类的见解都是属于邪见。二，邪思维，就是去做欲会害的不正的思维，称为邪思维。三，邪语，就是去两舌挑拨，或者说妄语，或者说粗恶语等等，都是属于邪语。四，邪业，比如杀生、偷盗、邪淫等的恶业，都是属于邪业。五，邪命，譬如以咒术、观看星象、算命等不如法的行为来求取生活用具，就是属于邪命。六，邪方便，就是努力的造作恶行，称为邪方便。七，邪念，是不如正法的观念。八，邪定，是不如正法来修习禅定。譬如说 你修定是为了要求生禅天，或者你修禅定是为了身体健康，这个都是属于邪定。再宽阔一点讲呢，譬如说你不是如佛所教导的方法去修禅定，譬如去看话头，譬如去摸照禅，这些佛没有讲，后人自己发明的，这一类也属于邪定。外道常常修习此八邪，所以这八邪是外道的因，这是八邪邪定相。正位正定相更不作故，小圣的涅槃是正位，能证得小圣涅槃，成就声闻道，此时犯恨已经成就，未来生死已尽，所以更无所作，这是正位正定相。离此二不定相，不行八邪，也没有证得小圣涅槃的友情，就是不定相。这里因为是说外道与声闻的因差别，所以就不提大圣。五菩萨差别示现，如今度令恶行不转邪定相，修行无上圣道正定相，离此二不定相，皆如实之故，舍可化众生名度，不喜失他财名利，过能生他苦，恶行不转，菩萨波罗蜜相为邪定菩萨。第五门解说是从菩萨所显现的差别相来做解说。在十地经中说度令恶行不转邪定相，从下面的文来解说呢，舍可化众生名度，菩萨应该要教化众生，但是菩萨却舍弃了可教化的众生，就称为度。不喜是他才名利，菩萨见众生有需要，应该要布施财物来帮助他，可是菩萨心中却舍不得，不喜欢做财物的布施，这个就称为吝。过能生他苦，恶行不转，度与吝的过失，就是能够生起其他众生的苦。但是呢，菩萨对于度与吝的恶行却不肯转变，不肯修正，菩萨波罗蜜相为邪定菩萨。这些行为就与菩萨的六波罗蜜行相违背，这种菩萨就叫做邪定相的菩萨。修行无上圣道正定相，已经成就了圣位，继续努力修学六波罗蜜行，要求取无上佛果的圣道，这个是正定相的菩萨。离此二不定相，是菩萨没有违背六波罗蜜多行，但是也还没有成就圣位的菩萨，这个就是不定相菩萨。在释摩诃演论中说，十地菩萨是属于正定相，十住、十行、十回向这三贤位的菩萨是 不定相，其余的凡夫就是属于邪定相，皆如实之故。第九地菩萨对以上的五门三句都能够如实的了知，是名法师方便成就、智成就、入行成就三种事成就，此地中善住。如今佛子菩萨随顺如是智，名为安住菩萨善慧地。故在原册书只有是名菩萨方便成就这一段文，现在依实地经论把这一段文补齐，才能够解说。在实地经论中说第九地有四分差别，一是法师方便成就，二是智成就，三是入行成就，四是说成就。第九地菩萨能知三句有情差别，是属于第三入行成就中有十一种行愁林中的第十一种三句差别行愁林。论文在此处是解说十地经的经文，佛子菩萨随顺如是智，名为安住菩萨善慧地。意思就是说，如果菩萨能够具足第一种法师方便成就，第二种智成就，第三种入行成就，菩萨有了这三种事成就，就可以名为善住于安慧地的菩萨了。复有五门，以上的五门是依实地经所说，现在下面又有五门是引自其他的大圣经论。六业惑去疾门，如瑜伽论第一百云，邪性定法具者，为无间业及断善根。第六门解说是业惑去疾门。业惑就是指必入恶道，去疾就是指必入涅槃，由此来决定三句有情。譬如在瑜伽师地论的第一百卷中说，邪性定法具者，为无间业及断善根。属于邪性定具的有情，一是造作了无间业，下一生必定堕下无间地狱的有情；第二是断善根的有情。什么是断善根呢？为立根者，成就上品诸恶意要现行法故，得随顺彼恶有故，彼其邪见禅极重圆满到究竟故，彼邪见禅极重圆满到究竟故，彼于一切恶现行中得无畏故，无哀悯故，能断善根。为立根者，这立根者是指六根特别的敏锐，所以他的六识也非常的强盛，尤其是他第六意识的作用特别的强盛。这一种人因为心力强，不论他造作善业或是造作恶业，这种业未来也容易得果报。 成就上品诸恶意要现前法故。这个恶是说所做的业行能够引申地狱、恶鬼、畜生三种恶趣果报。意要是说他造作这些恶行的时候，他的心中是以主动的非常欢喜的心去做这些恶行的。现行法是说他的这种恶行已经现行于身业与口业了。上品是说他所造作恶业的形象猛力，下一生必定堕于地狱去中。成就就是说他已经完成了这种上品的恶行。这是一种德随顺彼恶有故，他又经常与造作恶行的朋友聚在一起活动，本来一个人的时候未必会作恶，但是和恶友们在一起，大家都没有正见，互相的影响，你说一句我说一句，胆子就大了，就造作了恶业。或者也可以说是善友来劝导他，他不容易接受，但是恶友一说，他就高兴的随顺接受。这是一种彼邪见禅极重圆满道究竟故，不信因果，不相信有真实的圣道，这是邪见。他对于邪见得到了决定的圣解，这个就是邪见禅，或者就是说邪见本身就是烦恼禅，谓之邪见禅。极重是形容他的邪见一现行时就非常的猛力。圆满是说即使为他说明正见，也不能损减他的邪见。还倒是有，真是有这种人，无可奈何。道究竟，他的邪见能摧服善法，而不能被善法所摧服。这是一种比于一切恶现行中得无畏故。他在造作三业恶行时，丝毫不见恶行的过失，所以心中丝毫没有一点点的惭愧，也没有一点点的不畏心。这是一种无哀悯故。他在损害其余友情的时候，心中觉得快乐，不会有一点点的哀伤与怜悯的心情，能断善根。有了以上的行为，这样就能够拂断他的善根。这里说的断善根，是断除他善根种子的现行，而不是把他在阿赖耶识中的善根种子全部断掉。所以虽然现在断了善根，如果能够有点惭愧，好好的想一想，遇到善缘的时候呢，还有机会能够续善根。友情造作了无间业，或者是断了善根，就必定要入恶道。是属于邪心地法句。正心地法句者，为学 无学所有诸法。正信定法具有情，就是小乘出国二国三国与大乘的实地菩萨，这些学位圣者以及小乘阿罗汉及大乘佛果的无学位圣者，这是正信定法具者。不定法具者，于非学非无学法。非学非无学法，就是指凡夫。于非学非无学法，是指没有造作五无间业，即没有断善根的其余凡夫，是不定法具者。制度论45异同于前，在大制度论45卷也是这样定义的。七，断不断倒门，如制度论84云，未破颠倒分别有三，能破颠倒名为正定，必不能破名为邪定，有缘能破，无缘不破名为不定，据说如彼。第七门解说是断不断倒门，一能不能够断颠倒来解说三句有情。在大制度论第84卷中说，未破颠倒分别有三，为了破除颠倒的妄见，所以分别安立了三句有情。在瑜伽师地论中说，颠倒有七种，第一常颠倒，对于世间有为无常法升起了常见，这是常颠倒。二乐颠倒，对于世间诸苦升起乐见，是乐颠倒。三净颠倒，对于世间不净法升起了净见，是净颠倒。四我颠倒，对于世间无我的因缘法上升起了我见，是我颠倒。五想颠倒，对于无常、苦、不净与无我法中升起了常、乐、净、我的妄想分别，是想颠倒。六见颠倒，对于常、乐、净、我的妄想分别，心中执着人可，并且呢升起了圣解，还为他人宣说，这是见颠倒。七心颠倒，对于常乐净我的妄想执着中升起贪嗔痴等烦恼，染着心事，是心颠倒。能破颠倒名为正定，已经能够破颠倒的圣者是属于正定具。必不能破名为邪定，决定不能破除颠倒的有情，这就是属于一禅提的有情了，这是邪定具。有缘能破，无缘不破名为不定，遇到了善缘能够闻思修佛法，便能够破除颠倒。不能遇到善缘，没有学习佛法的机缘，便不能够破除颠倒。这些有情是不定具，据说如彼。在论中说，三句有情也只是假名安立的，并没有真实的自体性。八，堪不堪任门。第八门解说是堪不堪任门，一有情堪不堪任法器，来解说三句有情。如《大菩萨藏经》第五卷，在大正藏我没有查到这一部经，但是在《大宝积经》第38卷中有相似的文。 这是佛为舍利弗尊者解说如来实力中的片去行智力的时候所说的经文。云何镇定句？为由因力，先是方便，开智力根之所生故。若诸如来未说，不说，堪任法器；若未说法，速得解脱。什么是镇定句呢？为由因力，先是方便，开智力根之所生故。因力就是指过去世曾经栽培善根的力量。先是方便，由于在过去世栽培了强大善根的力量为方便，开智力根之所生故，他的智慧已经被开发，现在是就升为力根有情。若诸如来未说，不说，堪任法器。此类有情，不论佛为他说法，或者是不为他说法，他自己都能够学习圣道，所以说他是堪任法器。若未说法，速得解脱。这个时候，如果能遇到佛为他说法，就能够使令他能快速的解脱。这种友情就是镇定句。云何不定句？由外缘力，如法教授，可得解脱。不得如法教授交戒，不得解脱。为如是等得义力故，诸佛世尊初心于世。什么是不定句有情呢？由外缘力，由于外力作为因缘，这一类有情便能成熟，堪任法器。如法教授，可得解脱。外缘力就是能够得到契合于真理的教导，这些友情便能够得到解脱生死。不得如法教授教戒，不得解脱。如果他们不能得到契合真理的正确教导，他们便不能自行解脱。为如是等得义力故，诸佛世尊初心于世。佛为了使令这一类友情能够得到解脱的义力，于是变化世现，生于世间，来兴扬佛法，教导这些友情。这是属于不定句。云何邪定句？为友情性烦恼所蔽，不修净业，视性薄弱，愚痴深厚，著邪见往，非正法器。若使如来未说，不说，终不堪任，正于解脱。什么是邪定句友情呢？为友情性烦恼所蔽。好，这些友情的本性就是他的心常常会与烦恼相应，常时的被烦恼所障碍，不修净业，他又不愿意修学符合真理的清净业，视性薄弱，视是以了别为自信，这些友情的分别是非善恶的能力非常薄弱，或者是说他心的力量很薄弱。愚痴深厚，愚痴能够覆障智慧的升起，而他的愚痴的力量特别的深厚。著邪见往，由于以上的原因， 他就被各种的邪见像网一样的把他困住了，非正法器啊，这样的友情是不能够堪任法器的。若使如来未说不说，终不堪任，正于解脱。不论他是否能够听闻佛所说法，终究不能证得圣道，解脱生死。这是邪定句，句如彼经。详细的道理呢，可以去参考《大宝积经》所说。九，浊有五等门。第九门解说是从浊有、浊无、不浊有无来解说三句有情。请把文跟这个讲义后面有一个图七啊，浊有无等门解脱三句有情啊，一起参考啊，我们来解说这一段文啊，因为这一段文不太容易了解。如无上一经比第一云，世间中有三品众生，一者浊有，二者浊无，三者不浊有无。在无上一经的第一卷说，在世间有三种品类的众生，第一品是浊有者，浊有就是单浊于生死法的意思，也就是住于生死的众生。第二品是浊无，这个无是涅槃极境的意思，爱浊安住于涅槃的众生。第三品是不浊有无，不爱浊生死，也不单浊于涅槃的众生，也就是我们说的不住生死、不住涅槃的众生。所以这个浊有、浊无、不浊有无，分成这三品众生。浊有者复有二种，一者被涅槃道，无涅槃性，不求涅槃，愿要生死；二者于我法中不生可养，诽谤大圣乃至广说。所以看这个图，浊有者，第一大项浊有者就分为一，不求涅槃，愿要生死；第二种是不信佛法，诽谤大圣，这两种有情。所以浊有者复有二种，第一品单浊于生死法的众生又分为二种，一者被涅槃道，无涅槃性，不求涅槃，愿要生死。第一种是被涅槃道，背弃而不承认有能去向涅槃的圣道，这个是邪见众生。无涅槃性，没有能证涅槃的三圣无漏种性，这个是没有种性的众生。不求涅槃，心中不畏涅槃而不愿去求涅槃，这个是不畏涅槃的众生。愿求生死，愿意求取生死法，也就是他希求人天的善果，这个是爱要生死的众生。这一类是住于生死的友情。我们今天把这个第九项讲完，比较长一点。二者于我法中不生可养，诽谤大圣乃至广说。第二种是于我法不生可养，对于学习佛法追寻真理没有渴求与仰望， 诽谤大圣。大圣佛法是成佛之道，他以言语文字来毁谤大圣法，也就是否定了有佛菩萨的存在，当然也就不会学习大圣佛法了。乃至广说，经文中说，这类众生并不认为有佛证得真理，所以并无佛能够教导化度众生，使令众生脱离生死苦这件事。因此佛也不是众生所归依处，他们也不会成为佛弟子来学习佛法，由此也就不能脱离生死的缠缚，于是就住于生死了。这是第二类的住于生死的众生。这以上两种有情是属于着有的有情。着断无者亦有二种，一者行无方便，二者行有方便。第二品着断无者的断是断灭生死的意思，无是安住涅槃的意思。这种众生愿要断灭生死苦，安住涅槃乐，这些众生又可以分为两种，一者行无方便。第一种有情是虽然修行，但是或者是他所学习的修行法门不正确，或者是法门正确了，但是他自己理解法门错误，以致不能断除生死，安住涅槃，所以说他们是行无方便。二者行有方便。第二种有情是得到了正确的法门，并且能够依法修行，而且能够断除生死，安住涅槃，这是行有方便的有情。在这里，行有方便与行无方便的有与无，与前面着有着无的有与无是不同的意思，不要把它混淆了。好，你混淆了就解不出来了。这后面实在是很长，好，我们先再讲一个。行无方便复有二人。好，行无方便也有两种有情，一者在佛法外96种义学外道。第一种行无方便者是在释迦牟尼佛所安立的教法之外另有96种义学外道的教法。义学就是说这些学说不符合真理，异于佛的学说。外道是在佛法之外所安立的道理，或者是在真实道理之外的意思。96种是说在佛世的时候有六世外道，一位外道老师以15种教法传授给他的弟子，这15种弟子接受了教法之后呢，就各自成立了不同的见解与学说，再加上老师的原来见解与学说，就有了16种学说。六师各自成立16种学说，合计就为96种义学。这些外道友情要建立学说，也是为了要 断除生死苦，安住涅槃乐。但是因为他们的学说不符合真理，所以并不能出离三界苦，因此说他们是行无方便。今天就讲解到这里了，很长。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是属于三聚有情中的哪一种？不定聚，对吧？想必大家还没造五无间业，所以不会是属于邪定聚。但是又没得圣道，所以也不是正定聚，那就是不定聚。那不定聚是什么样的友情呢？遇到了佛法，能够听闻佛法，然后依法修行，你才能够变成正定聚的友情。如果你遇到了佛法，或者是你遇不到佛法，你遇不到佛法，或者是你遇到了佛法却不肯学习，或者你听闻了不肯去依法修行，那就变成了什么？邪定聚。其实就这么简单。那现在这个世界是比较稳定的时候，比较和平的时候，比较容易学习佛法呢，还是这个世界在战争当中生活非常的紧迫，容易学习佛法？以前的众生可能是第二种，现在众生大概是第一种，就是大家生活平平安安的，然后呢有时间学习佛法。如果来个战争，可能要躲避战争，或者是有了战争经济崩溃，物价紧缩，物价上涨，大家就得去赚钱生活了，求生活了，那么就没机会学习佛法。那前几天听说好像美国本来考虑说要不要打北韩，要是他这个一下打下去的话，北韩要不要反击啊？他也要反击，他被打，大人打小孩子，小孩子怎么反击？他有核子弹，他把核子弹发出去，那就发生核子战争了。他核子弹发出去以后，美国要不要教训他？那核子弹要不要下去？那核子弹下去之后，这个核子城是不是漂浮起来？那世界会不会引起很大的经济上的问题？那就算他不发生核子弹，他有一万多门火炮对准首尔，他要打下去的话，首尔就消灭了。那也就是世界上一下发生这种战争的时候，经济会不会受到影响？经济受到影响了，我们台湾经济也一定会受到影响。那么大家可能要去为生活忙碌，就可能没有机会学习佛法了。那么这不定聚友情没有机会学习佛法，那么就走到哪一句呢？就变成邪定聚。也就是你心中的意愿是一回事情，外面的局势是另外一回事情。意思就是说，我们随时有可能就没有学习佛法的机会了， 意思也就是说，我们随时由于外面的因缘，可能就变成邪定句了，是不是这样？合理吧？我们这样子讲过来，合理吧？那你现在有学习佛法的机会，却因为一些自己的执见，不去学习佛法，那是不是有智慧？是不是自己要断自己的善根？是不是自己要断自己的善根？刚刚里头也讲，断善根有情是属于邪定句。你下次想要再碰到学习佛法的机会，不知道是多少世以后了。 哦，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现在就是坊间有一些通灵的人士，那借由三世因果在的实力来讲述一些因果的一些问题，那这个算不算是一个符合佛法的善法？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的话，所谓的佛法一定是要佛亲口说吗？其实有五种人可以说，那都算是佛法。应顺导师有这么讲过。那讲到了这个所谓的祖师讲到了这个所谓的话头末照，这个算是邪定禅吗？如果假设他是祖师，他是真的。 我们回答这两个问题。第一个，通灵人士，佛菩萨来的时候需要说他是通灵人士吗？你自己想一想，佛菩萨来的时候要说要显现他为通灵人士吗？我们刚刚前面讲了，这是属于邪命之一。那菩萨来显现做邪命，有没有道理？那他不是菩萨再来，那他要做这些事情，有没有道理？以前我们讲戒律里头有一条，就是你阿罗汉就算有神通，你如果跟别人说你有神通，你犯戒。那第二个是他真的见到了这些事吗？你说符合三恶因果，因果真的是如他所说的那样子吗？可以证明吗？那说善恶因果，佛也说善恶因果，经里很多说善恶因果，那为什么一定要听通灵人士说善恶因果，不去听佛菩萨讲善恶因果？是不是？所以还是多读经论里的善恶因果，可能比较正确，因为经论里头的也可能有人伪造放进去。因为现在很难讲，我那天看一个故事，佛教里有这个故事，基督教有同样的故事。 就讲那个什么，有一个人碰到淹水了，他念观世音菩萨，结果先来一艘船要救他，他不走，然后就第二艘船来，他又不走，说我要菩萨来救我，就被淹死。啊，这个故事就我一看基督教也有这个故事，那到底这个故事从哪来？所以，但是经论里头，这些事情还是比较少，而且佛讲的因果，那从正知见而来，不会错。那我们讲的因果看不见全部的事情，所以讲会讲错。这个人杀那个人，你要怎么解释？你是看他前世因果，你还是要看他前前世因果，还是要再看到无量劫的因果？所以呢，还是以经论为主，好不好？那第二种，五种人能够说法，没有错。但他说的法要合于佛所说的法，如果不合于佛所说的法，那就不能称为佛法。任何人说的法合于佛所说的法都是佛法。那怎么检验？三法印来检验，或者四法印来检验，是不是？那就很简单了，你用三法印或者四法印来检验，那你就能判定他是不是正定。就这样回答，好吧？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法师阿弥陀佛。今天有讲到这个因果的事情，那因为我们都是佛教徒哦，就是有时候，但是佛教徒也有两种，就是有人是信行人，有人是法行人。那法行人他也可以借着学习来提升自己的那个信心哦，但我们是佛教徒，就还有这个圣言量的基础的为准的参考。可是，在还不是佛教徒的时候，或者是其他非佛教徒，对于这个因果的这个事情，而且佛也有讲过，记得也有对阿难讲，阿难尊者讲过说，这个业果甚深哦，业果甚深，就是不是那么容易能够理解这样。那当然，那可是我要提的是，佛教还是有许可有这个善有善报跟恶有恶报这个。可是，在我们世间几成真实？因为我们人世的那个寿命是很短的，我们可能知道，可能现在的种种遭遇，可能是跟过去是有关系。但是在其他的人看起来就好像不是那么回事，这样。想要问法师对这个有什么看法？阿弥陀佛。 我们就接受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就佛讲的嘛，对吧？业果甚深，因果甚深。是什么意思？因为它不是真实的，它是虚妄的。你能够了解它不是真实，是虚妄的。正入第一义谛，而谓之甚深。而不是说看到什么，谓之甚深。其他的宗教，他们 对于善恶因果的安利，那是他们的安利。有讲吗？96种易学外道，他不能够解释到业果甚深的第一义谛，就不符合真理，所以那就是易学。怎么样？ 那有时候我们跟人家讨论，那可以这样讲吗？就是说，假设世间有运行的法则，或是有真理的存在，那你相信的东西跟我相信的东西，应该都不会影响这个法则的的那个运行，可以这样说吗？因为有时候跟他讲到，因为外道跟我们有些思想本身就不共许，所以也没有办法去讨论到太多东西，这样子。 是啊，你就是陈述你的意见嘛，那他愿意听的话就听了，不愿意听也没有办法，是因为大家的因缘不一样，大家的种性也不一样，是不是？大家的善根也不一样。所以你说他会不会接受，这是不能强迫的事情。哎，我记得好像以前有一个什么，就是什么利益的事件，就什么，就后来法官判案就说是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宋希利，你就是这样子。他持这种见解，你要说他，你要证明不是，你也没办法证明嘛。因为我们现在要去证明，大部分都是用科学去证明，而不是用圣言量证明嘛。第一个，他的圣言量本来就跟你不共许，对不对？第二个，你要用科学证明，这不是科学能证明的事情。比如说，你说要去寻找上帝这一件事情，科学没有办法去证明这件事情。他即使在地球上面找遍了，找不到上帝，也不能证明月球上没有上帝。他在找了月球，他不能证明火星上没有上帝，也就是宇宙是无限大，他永远没有办法找无限大的宇宙找完嘛。所以科学是没有办法证明有没有上帝这回事情。所以有很多事情不是科学可以证明的，科学是一种方法，但是它不见得能证明所有的事情。那我们现在所说的证明，大部分都是用科学来证明。那既然科学不能够做所有的证明，那我们现在讨论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解释的。那即使用阴明的话，也是要以圣言量为依归来讨论。大家不共许的时候，就没什么好讨论了。那就变成什么？后面会讲到嘛，对吧？后面会讲到外道七万外道，大家讨论，最后打起来。不欢而散，就是这样子的。真理必须由闻思修最后的实践来证得，只是用我们的比量去思维分别，是得不到真理的。但是正确的比量分别来修习止观，能够引发你阿赖耶识中所依附的无漏种子现行。当你的无漏种子现行的时候，那个时候才能证得真理。对，所以说实话，说老实话，世间的事情都不重要。OK， 都不重要。你能不能够脱离生死最重要。你天天我们在那边争。争这个争那个，好像很有意思，其实一点意思没有。你争到了又怎么样？你不死吗？你能够保有它永久的吗？对吧？你死的时候能带走什么？一点意义没有。 唯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把世间的道理其中的真理搞清楚，然后依法修行，脱离世间的生死轮回苦，这是唯一该做的事情，其他事情不是那么重要。但是我们就把世间这一些小事看得什么比天还重要，看得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到最后怎么样，一点都带不走，有什么意思？可是呢，在世间的压力之下，你不做好像还不对，所以有时候真是无可奈何。回向吧。自归依佛， 自归依佛，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体解大道， 体解大道， 发无上心， 发无上心， 自归依法， 自归依法，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深入经藏， 深入经藏， 智慧如海， 智慧如海， 自归依僧， 自归依僧，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一切无碍， 何难甚重， 何难甚重， 好，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